攻读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。有一天，撒母耳对撒乌尔说，上主曾打发我给你富有，做他人民以色列的君王，如今你应听上主的话。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，我要惩罚阿玛内克对以色列所行的事，因为当以色列从埃及上来时，拦截了去路。如今你去攻打阿玛内克，毁灭他们和他们所有的一切，丝毫不可顾惜，要将男女、孩童、婴儿、牛羊、骆驼和驴一律杀掉。撒乌尔调集了军人，在特冷检阅了他们，即步兵20万，犹大人1万。撒乌尔来到阿玛内克城时，在山谷里设下了埋伏。撒乌尔对克尼人说，你们起来快走，离开阿玛内克人，免得我把你们同他们一起消灭，因为以色列子民由埃及上来时，你们善待了他们。克尼人便离开阿玛内克人走了。撒乌尔击杀阿玛内克人，从哈维拉一直杀到埃及东面的舒尔，活捉了阿玛内克王阿加格，用刀杀尽了其余的人民。但撒乌尔和军民却连起阿加格和最好的牛羊、肥美的家畜和羔羊，凡是美好的他们都不愿毁灭，只把一切不值钱不要的牲畜毁灭了。那时有上主的话传于撒母耳说，我后悔立了撒乌尔为王，因为他背离了我，没有遵从我的命令。撒母耳感到不安，整夜哀求上主。撒母耳清晨起来见撒乌尔，有人告诉他说，撒乌尔去了加尔穆尔，在那里立了纪念碑，然后回来经过这里，又去了基尔加尔。撒母耳来到撒乌尔那里，撒乌尔就对他说，愿天主降福你，我履行了上主的命令。撒母耳就问说，怎么我耳中听见有羊叫，有牛舞？撒乌尔回答说，那是从阿玛内克带回来的，因为人民爱惜那些最好的牛羊，好献给上主你的天主，至于其余的我们都毁灭了。撒母耳对撒乌尔说，住口，让我告诉你上主昨夜对我说过的话。撒乌尔答说，请说吧。撒母耳说，虽然你自以为是最微小的，你岂不是已成了以色列众支派的首领？上主不是曾给你富有，立你做以色列的君王吗？上主派你去打仗，曾吩咐你说，去剿灭那些犯罪的阿玛内克人，攻打他们，直到将他们完全消灭。为什么你没有顺从上主的命令，只顾急忙抢掠财物，行了上主不喜欢的事？撒乌尔回答撒母耳说，我的确听从了上主的命令，走了上主指给我的路，擒获了阿玛内克王阿加格，毁灭了阿玛内克人。但是军民由当毁灭的胜利品中选出了最好的牛羊，要在基尔加尔祭献给上主你的天主。撒母耳回答说，上主岂能喜欢全燔祭和牺牲胜过听从上主的命令？平命胜于祭献，服从胜过绵羊的肥油脂。北命等于刑捕，顽抗与敬拜偶像无益。因为你拒绝了上主的命令，上主也拒绝了你做王。撒乌尔对撒母耳说，我犯了罪，违背了上主的命令和你的话，因我害怕人民，才听从了他们的呼声。现在请你宽赦我的罪过，同我一起回去，让我朝拜上主。撒母耳却对撒乌尔说，我不同你回去， 既然你拒绝了上主的命令，上主也拒绝你，不要你做以色列王。撒母耳转身就走，撒乌尔用力抓住他外氅的一边，撕下了一块。撒母耳于是对他说，上主今日从你身上撕下了你的王位，给了一个比你更好的人，并且以色列的光荣绝不发虚言，也不会懊悔，因为他不像人可以懊悔。撒乌尔遂说，我固然犯了罪，但如今请你在我民族的长老和以色列前仍尊重我，同我一起回去，好让我朝拜上主你的天主。撒母耳便随同撒乌尔一起回去，撒乌尔朝拜了上主。以后撒母耳说，将阿玛勒克王阿加格给我解来。阿加格到了他那里，很是高兴。阿加格心想，死亡的苦的确过去了。撒母耳对他说，你的剑怎样使众多妇女丧子，你的母亲在妇女中也要怎样丧子。撒母耳就在基尔加尔上主的面前杀了阿加格。以后撒母耳去了拉玛，撒乌尔也回了撒乌尔的基贝亚本家。撒母耳至死再没有见撒乌尔。撒母耳为了撒乌尔很是伤心，因为上主后悔立了撒乌尔做以色列的君王。